妈妈牵着你的手回家，睡在温暖花开的天堂。 还是你比他懂得亲我，比他依恋我，什么都需要我，无奈你有多苛求，求我未可开花结果。陪着你比他简单好过，什么都听我，比我更加傻。他不必抱我，他不必爱我，他不必有我。 不可取代的声音标志， 不可复制的声音表情， 不可复制的声音表情， 魅惑灵魂， 魅惑灵魂的 声音演出。 城市父母，放肆我听。 各位晚上好，欢迎收听城市放牧，我是龙眼。有时候我们需要好好的想一想，我们为什么会变成了这样。很多时候我们可能努力了也达不到预期的效果，可能有的时候怎么做也做不好。在无数的夜晚，无数的眼泪，我们在夜晚长了又长。很多事情不是我们可以掌握的，但是我觉得没有关系，生命肯定要有裂缝，阳光才可以照得进来。那些不如意的事情都会过去的。 心跳乱了节奏，梦也不自由，爱是个绝对承诺，不说撑到一千年以后，放任无奈淹没尘埃，我在废墟之中守着你走来、哦、我的泪光承载不了我所有一切你要的爱，因为在一千年以后，世界早已没有我，无法深情挽着你的手，亲吻着你额头，别等到一千年以后，所有人都遗忘了我，那是红色黄昏的沙漠，能有谁解开缠绕千年的寂寞。 千年的 你经历太多的阴暗，就会不自觉地降低了标准。如果你经历了太多的美好，可能会顺理成章地玛丽苏起来。这些过往让我们不断地校准自己的人生，形成了相对偏执的思维方式。拥有不同经验才可以促使我们不跑偏。我觉得这就是多读书和走出去的原始诉求了。 你始终没留意我的 只有你不懂我爱你，我给的不只是好朋友而已，每个欲言又止浅浅笑容里，难道你没发现我渴望讯息？ 我应该如何让你知道我爱你？ 我爱你， 也清醒的知道我心中秘密，今夜在你窗前下的一场雨，是我暗示你我有多委屈。 星星不停泪尽， 声声不停泪尽， 变成脸颊的泪滴， 脸颊的泪滴， 你始终没留意，我特别在乎你，你却像风一样从不用盼而行， 最近一个加拿大的平面设计师发起了一个关于孤独感共鸣的计划，叫做孤独计划。简单来说，这是一个让大家尽情分享孤独时刻的树洞网站。进入到孤独公寓的时候，都要关掉声音，你可以听到道路上充满着往返的汽车鸣笛的声音，人群的喧闹声音，还有来去匆匆的行人的开关门的声音，就跟我们的生活日常一模一样。在这个孤独公寓当中，每一扇带编号的窗户都有不同的故事。这样的树洞网站是不是你所需要的，你所向往的呢？ 我想我会一直孤单，这一辈子都这么孤单，我想我会一直孤单，这样孤单一辈子。天空越蔚蓝，越怕抬头看，电影越圆满，就

珍惜你。 我们拥抱孤独，就像刘瑜在《送你一颗子弹》当中写道说，我其实并不孤僻，甚至可以说开朗活泼，但大多时候我很懒，懒得经营一个关系，还有一些时候就是爱自由，觉得任何一种关系都会束缚自己。当然最主要的还是知音难寻，我老觉得自己跟大多数人交往，总是只能拿出自己的一个维度，很难找到一个像我一样兴趣一望无际的人。同频共振是世间最难的事吧。孤独或者是不孤独，其实都是一种生活方式。不管过年回家还是不回家，把孤独的情绪交给某一处某一个时间的你，学会跟自己相处才是永恒的话题。 总有几张熟悉的脸。 种聪明带点防卫的气质，想放弃却又不甘心的样子，越过他的肩膀，空洞洞的视线，我懂女子会死心事，那种以为自己什么都可以，喝了酒却又哭得像个孩子，我听见渴望的泪，我看见我的从前，曾经我也痛过，我也恨过，怨过，放弃过，在自己的房间里觉得幸福遗弃我，如果没有分离背叛的丑陋，怎么算是真爱过？请你试着相信一爱再爱，不要低下头，别怕青春消失就不信单纯的美梦，我在这岸看着你，又为你的坚持感动，会幸福的。 告诉你

是时间回不去了，爱你很值得，只是该停了，没有我你要好的，我舍不得。 就是我的女人，差一些手牵手的完成，却在对的时间错过对的人，抓不住幸福时分。遇上了错的人，浅浅的吻在那无形的嘴唇，感觉像一个旅程，走完了九分，错过了对的人，决定就只在那一秒那一分。爱情的岔口，你是我等不到的路人，差一点你就是我的女人，差一些就和你共度一生，因为对的时间对的人，就值得我为你奋斗一点，你就是我的女人，差一些手牵手的完成，却在对的时间错过对的人，抓不住幸福时分。 现在是晚上11点，放一首轻音乐，让心情准备进入梦乡喽。